Thank you. 欢迎收听歌舞剧场，我是古月。接下来请继续欣赏曹秀美演唱的作品，舒伯特的《圣母颂》，约翰施特劳斯的《春之声圆舞曲》，亨特的歌剧《李娜耳朵中任我泪水长流》，莫扎特的歌剧《魔笛》当中帕米娜的咏叹调《我感到》，古诺的歌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中啊，我想在这迷人的美梦中生活下去等作品。 You Das wird den Vater fühlen. Thank you. Just to write. Thank you. Thank you. Oh, 啊。